第九篇廉洁正直 第四十八则，做一个守法的好国民，不做违法的事。义解，廉就是清清白白的辨别，因此做一个现代的国民，最起码应该不犯国制，不作国贼，不漏国税，不做违法的行为。 故事，别做亏心事，月亮正在看着你。台北三峡有一户生活好困苦贫穷的家庭，家长为了悭钱，常常利用夜晚摸黑去人家的菜谱入面偷窃蔬菜。有一晚，这位父亲带着他七岁大的孩子小安走入人家的菜谱入面，想拔一些萝卜带回去。当他拔了几粒萝卜的时候，他的孩子忽然在背后细声呼喊： 爸爸，有人在这里望着你啊。 他爸爸大吃一惊，非常不安，低声地问道： 小安，人在哪里啊？ 小男孩一边指着上方，一边回答： 爸爸，你看，月亮正在这里望着你啊，不是吗？ 小安的这句说话讲得他爸爸呆住了，他慢慢放低手入面的萝卜，后悔的心情令他非常难过，亦都令他高兴。他默默牵着小安的手回屋企了。一路上他在想，偷盗是很大的罪孽，大概是佛菩萨或者神明的慈悲，假借孩子的口令到我悔悟，令到我改过向善。其实正道和邪途的分野只是在这一念之间。那个菜园的主人因为田里面的菜成日被人偷摘，嬲到不得了，心想这个小偷太可恶了，一定要将小偷捉起来，就每日躲在树后面想捉贼。这一晚当他见到人影，正想出声叫喊捉贼的时候，听到那个孩子讲的话，一时也都呆了在那里，也都望着月亮。藉着月光，菜园主人看到小偷的脸孔，知道他是同村生活困苦的贫穷人家，望住他父子俩默默地牵手离开，又抬头望住月亮，心头默默不语。菜园主人回屋企之后，将见到的事话俾妻子听，妻子对住菜园主人讲： 那个月亮不是都望住你吗？ 菜园主人一夜未眠。隔日中午，菜园主人跑去找那位偷菜的父亲说：目前正逢菜谱蔬菜收成的季节，我家都需要人帮手啊，你可不可以过来帮忙啊？除了工钱之外，还可以给你拎一些蔬菜回家啊。对于这个额外赚钱的机会，又可以温饱一家，那个父亲当然满口答应啦。那晚这位小偷父亲牵着小男孩的手，踎在门口看着月亮。小安又讲说话了： 哎哟，爸爸，你看月亮在笑啊。 同时菜园主人亦都在自己屋企望着月亮，对着妻子讲：太太啊，我从来没感觉到月亮一直都在望着，望住其他人，亦都望住我，望住其他人喺度做咩事，亦都望住我嘅反应。哎呀，你睇月亮喺度笑啊！由呢个故事， 可以知道违法的亏心事绝对不能够做。此外，只要我们不做亏心事，并且积极去帮助别人，那我们见到月亮都会感觉到月亮发出微笑的月光。故事：不做违法的事，就是最好的祈祷。祈祷是每个人都曾经做过的行为。譬如，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挫折的时候，好自然会向神明祈祷，或者请求老天帮我们的忙。尤其是宗教徒更加重视祈祷。成日见到好多人在寺庙入面，在佛菩萨面前摆上一串香蕉、几个苹果，然后双手合掌，念念有词：菩萨，请你保佑我孩子读书读得好，请你保佑我新抱生多几个孙。甚至有人向神明祈祷，俾我发财啦。但是这样的祈祷有时候并不灵验，因此就有人怪苍天冇眼，或者是在度怨叹佛菩萨不灵感、不保佑。事实的真相是不是真的这样呢？在原始佛教的经典里面记载，有兄弟两人，有一天哥哥就同细佬讲：田呢就俾你去耕种，嗱，记得呢一区呢就要种大麦，嗰一区呢就要种稻米。跟住哥哥又话啦：你好好咁耕作，我啊要去祠堂入边向神明祈祷啊。于是哥哥日日喺神明面前祈祷：请俾我发达，请俾我五谷丰收，买多好多钱。久而久之，细佬心入面就觉得好唔服气，问哥哥： 为乜嘢我每次都要去耕作，而你就喺嗰度祈祷啊？ 哥哥就话啦：嘿，你唔识㗎啦，总言之呢，祈祷係有用嘅。有一日，天神发现咗呢件事情，当哥哥喺度祈祷嘅时候，天神就变化成佢嘅细佬，亦都跪喺一边祈祷。哥哥一睇就话啦：我唔系叫你去耕种嘅咩？你点解走到嚟呢度噶？细佬就话啦： 哥哥，我亦系喺度祈祷啊，祈求神明俾我哋五谷丰收，俾我哋发财。 哥哥就话啦：哎呀，唔系咁噶，你唔去耕种，点会有收成呢？你唔去经营，又点会丰收啊？细佬就话啦： 哥哥，原来你亦知道要耕作，原来你亦知道要经营。 好多人喺佛菩萨面前祈祷，要求咗一大堆，但系佢冇谂到佛菩萨话俾我哋知，种乜嘢因，得乜嘢果。而家冇播种，冇种因，将来却想要有收成、有结果，点可能呢？有啲人祈祷神明，请保佑我交通平安、开车平安。除咗祈求神明保佑我哋行车平安以外，更重要嘅，自己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，架车要开得如法，咁样先有可能得到平安。所以我哋应该知道，如理如法去做事就系最好嘅祈祷，尤其守法尽分，积德行善，就是真正最好的祈祷和保佑。